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不一样的年轻的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我们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当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看一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今天我们俩一开始自我介绍说大家要欣赏一下这个嘉宾的风采还有主持人的风采。今天呢可能主持人的风采已经没有了， 被干过， 对，要被嘉宾抢走了，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有点不自信今天啊。我们看到在花椒平台上我们的金刚战神马明这位朋友已经开始跟我们说啊，晚上好各位。当然最给力的还是绿绿 H 绿，昨天又给我们送了很多的掌声和礼物。 谢谢。 今天呢还没有开始就用掌声来迎接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各位啊。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啊，今天绿绿 H 绿说樊雪真美， 谢谢， 看来这个掌声是送给你的哈。我稍微的受了点冷落，你怎么安慰安慰我啊。好，今天呢我们还是先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是一个高颜值而且全能型的种子选手，当然也是我们广院的一个优秀的师弟。我们还是来请他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文豪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魏文豪。平时呢我是一个特别开朗活泼的男生，然后呢平时喜欢和同学们踢踢球，玩玩吃鸡，然后呢自己特别喜欢唱歌和跳街舞。 哎，你看全能型就是这么厉害，唱歌跳舞玩游戏啊，只要男生有能散发魅力的都会。 种子选手他的寓意就是有潜力，可以萌芽的那种。 对，现在我看到绿绿鱼 H 绿这位朋友开始找不了，说都美都美，好好，终于满足了哈， 自己挖的坑， 对自己跳进去，然后结果绿绿鱼 H 绿还是给了点面子哈。好，刚刚那个文豪说做了一个简单自我介绍，相信这个介绍我觉得咱们肯定会非常好奇，说唱歌究竟是唱哪种歌，到底好不好听啊，究竟这个舞蹈是喜欢哪种类型的，跳的又怎么样。所以咱们今天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看，不只要听还要看，因为不仅是高颜值而且是多才多艺。所以今天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可视化直播的一个节目中，大家一定是可以大饱耳福和眼福了，对不对？ 没错。 好，那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还是通过一步步的推进来了解一个高颜值的种子选手究竟有哪些非常厉害的地方，好不好？来，第一个板块，樊雪，这个你觉得聊些什么呢？作为一个女生的立场，你觉得哪些魅力是你迫不及待想立马就知道的？ 女生？ 肯定是八卦呀， 听八卦。现在单身吗？ 对，是单身吗？ 对，是单身， 是单身。那平时说喜欢听歌嘛？那平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 我比较喜欢听情歌类的 啊，这不就正中我下怀吗？有故事吗？我们喜欢有故事的男青年。 你有酒吗？ 我有酒，你跟我走吗？ 这说着就把我给孤立了，两个人这是要下节目喝酒唱歌去， 喊上麦了有没有？ 我告诉你，今天你们俩谁都跑不了，在我们这个演播间现在立马就得唱，就这么严格。大师哥在这儿都听我的啊。好，今天文豪来，今天想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先陶醉一下我们。 对，先给我们浸润一下耳朵。 带来一首就特别喜欢的一首方圆几里。 哎，这首歌 方圆几里 估计我们都很熟，但是呢，我觉得文豪说刚才的声音确实很好听啊。看一个播音系的男孩应该是如何去演绎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文豪。方圆几里，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反正我也无处可去，我怕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随时会牺牲，爱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连借口我都帮你寻，与其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感觉会压抑的样子，勉强也没什么意思，我不算很自私，也越来越懂事，爱你只是我的事，与其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至少能感受。 OK 我们见好就收。 好，谢谢。 来，刚才确实啊，我觉得不只是我们俩觉得都已经陶醉了，想打call哈。我们看到在花椒平台上，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说，金刚战神马明说唱的太好听了，而且送给你啊掌声。还有我们的绿绿佳琪丽说，嘉宾有点害羞啊，樊雪愣了，那是听的入戏了啊。来，今天就是大家你看这么多人给你送礼物，而且很多人都在关心说你这个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然后你今天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这应该是 先介绍一下 情歌。 对， 平时是听情歌唱情歌比较多，那一定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然后一定有故事的男同学，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爱情 故事？这是不是都是你猜的呢？ 对，这是我猜的。我觉得喜欢听情歌的人一般都是有故事的，比如我。 是吗？ 来，文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就是先说一下喜欢女生的类型吧，我觉得。 对对对， 好不好？ 先 说一下类型。 我其实我特别喜欢就特别活泼一点的女孩， 啊， 尤其是特别特别对那些就运动风的女生。 哎， 情有独钟， 活泼爱自由的那种，会玩儿。 就像樊雪这种注重生命就在于静止的女生，可能你不太喜欢，是不是？ 时不时 欣赏就好， 时不时腰间盘突出，什么腰肌劳损啊，一躺躺一周的那种。 所以你更该运动运动，是不是？ 对。 好，还有吗？运动型比较喜欢 阳光。 对，阳光，当然一定要 beautiful。 啊，好看， 漂亮一点， 最重要的，好看。 是，你看这些，就现在的小朋友们哈，就是在说自己喜欢的这个另一半的这个类型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的直接。我觉得其实这样很好，就是大家不要掖着藏。啊，我觉得其实内在美也挺重要的，但是其实内心话都是外在美，其实也更重要。 真诚， 对，要真诚一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看着一边文豪在给我们介绍，在给我们演唱他的才艺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朋友们一直在给我们刷礼物，在给我们留言。也希望大家今天把您的问题也是抛向我们的文豪。如果说您的这个问题他确实觉得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帮您回答一下，好不好？不只是关于他的个人情况，也可以跟一些情感的话题有关系啊。虽然说文豪可能情感经历不是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也可以按照他自己的经历来给大家稍微的回答一下， 哎， 好不好？ 好。 刚才说了一个唱了一首歌啊，那你平时就是刚才樊雪就是通过他这个敏锐的女生的第七感就发现你喜欢情歌。那平时你唱歌会就是频率高不高，会在哪里唱，或者说有没有参加过比赛什么的？ 哇，唱歌的频率几乎就是如果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唱歌。 哇， 这么疯狂吗？ 对， 这么疯狂吗？ 其实就宿舍嘛，宿舍朋友就是知道我回到宿舍的不是因为我敲门，而是因为我到宿舍之后的第一首歌曲。 大家会不会一说文豪要回宿舍了，赶紧纷纷把耳机或者是耳塞戴上去？不，应该不会，应该唱歌好听，大家都觉得还蛮享受的。 怎么一推门会唱什么歌呢？一般情况下好运来。这一开门嘛，开门大吉。会一般一开门会唱什么歌曲？ 一开门，可能开门之前一直在楼道里面放声歌唱，打开门之后，朋友们，我回来了，想我没有？ 快来迎接我， 快来迎接我。 哦，我觉得这是 热情活泼的男孩， 对，很活泼，很阳光，很外向的一个男生哈。我觉得，那你最近在听的一首歌，就是频繁在练的一首歌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呗。 我其实最近特别喜欢梁博的那首《男孩》。 男孩，哎呀，这首歌我也是曾经一度就是不管是在所什么都在单曲循环。 对对对， 是吗？ 特别有感触， 回去听一下，被安利了。我没有听过这个歌。 那你跟我们现场来两句可以吗？ 哼两句。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的一首歌。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挺难的。 对，所以我们不让你唱全首，只露两首就可以了，好吧？ 曾经意外他和她相爱，在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得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我 你看简单露两首，但是你看一个 很有味道。 对啊，就是其实梁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沧桑，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阅历之后才唱出这首有味道的歌曲。 我觉得他很适合这种有点小坏有点劲儿的那种歌。 你真的是今天是怎么了？你这、就有点太兴奋了，你那样 好想挖出来他点什么， 是 心里挺不甘心。 对，我们现在看到啊，就是其实文豪刚才的歌声已经打动了我们的耳朵了。其实大家可能有些质疑，你们现在是一个唱歌类的节目吗？唱歌节目是在挑战新歌声啊。今天我们主重要展示的是我们的文豪的各个方面啊，当然也要交一些好朋友。 你们以为到这儿就完了吗？不存在的。 当然了，现在很多朋友在说，哎，你喜欢跳什么舞？会跳一些什么舞？今天来跳吗？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好好期待，在节目的第三板块，文豪会在我们的表演区会展示一个他非常的擅长、非常喜欢的一支舞蹈。当然，大家在欣赏才艺的过程中，一定要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文豪，他平时生活中是一个有着怎样的兴趣爱好、有怎样故事的一个男生？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对不对？聊完音乐，咱们该聊他自己，好不好？ 好。 哎，那你在学校现在也大二了嘛，对不对？ 对。 就是平时的除了学习之外，会有哪些兴趣爱好？平时会做些什么事儿？ 喜欢做什么？ 因为我是在这个足球队嘛，所以我就其实挺喜欢踢足球的。我觉得其实在上大学之前啊，我其实对足球并不感冒。 嗯， 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一个舍友特别喜欢足球， 嗯， 我受了他的影响，我觉得，哎，足球是个特别有魅力的这么一项运动。 受了舍友的熏陶，然后喜欢上了足球， 嗯， 也比较喜欢运动型的女孩。如果两个人一起踢足球的话，但是好像没有男女混踢的这种。 女生可以当啦啦队嘛，对不对？在底下喊 足球宝贝。 对。就是文豪在上面踢球，他底下给你加油啊，这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场面了哈。嗯，那你现在在足球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现在就是觉得怎么样呢？现在踢的？ 我是在这个右后， 右后 负责全队的防守。 哎，嗯，我觉得防守这个事儿挺难的。 对， 就是你，我觉得进攻啊，其实就可以尖锋插针的，就是往前。我不是虽然不是太了解，但是我觉得防守，包括这个说中国功夫，就是主要是在于防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漏洞是你的视野不能关注到的，精力可能关注不到的。所以你在踢球，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场球赛，你觉得是什么样子的？ 比较印象比较深刻， 嗯， 是一次球队的训练。 哎， 那一次呢，其实作为一个后卫嘛， 嗯， 前锋已经把球带掉了，然后对方的后卫把球直接给到了， 嗯， 我这边也就是说我一个人要防三个人， 哇， 那个场面真的就特别的困难， 一人要挡三个人， 恨不得自己多长两个脚出来，嗯，是吗？ 对， 三只脚首先， 就是一直在注意，然后这边挪，这边挪，这边挪，这边挪，就看一个人就忙的， 俩手俩脚的跟他踢。 要反省，你说你不准这么欺负他，是不是？而且 直接趴地上，两个手两个脚使劲。 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绿绿 HB 这位朋友说全能型选手啊，要跳支舞，还说，他说这个女孩是个运动型的话，就一脚把女孩踢倒。你这看，你要是这么着的话，可能文豪就找不着女朋友了。 三大会的。 是，刚刚聊了足球，发现啊，不只说喜欢运动型的女生，而且自身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非常阳光的一个男孩。哎，当然，在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聊了一个现在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看来就是掌上运动了哈，吃鸡，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你们都这么了解哈，这个话题就主要你们两个聊，我这个老年人呢就稍微躲避一下。 但是说起吃鸡，可能有很多朋友不太清楚， 嗯， 我们可以给大家捋一下，嗯，我们之前有玩过的游戏。文豪肯定，看你的面相啊，骨骼清奇，一看就是从小玩游戏的料子，是不是？ 看我是麒麟臂。 现在你看，我是通过别人的语言来挖掘一个人，现在孔盘雪都是靠面相， 看面相， 靠面相才一个人。嗯，那你平时就是在儿时，咱们捋一捋吧，就按照这个思路啊。像我这种不玩游戏的，可能小的时候也玩过一些，对。然后你就是小时候，包括说在成长过程中，哪些游戏觉得还挺好玩、挺有意思的？ 像我这种网瘾少女，文豪玩过的，我肯定。 嗯，真的吗？ 我们俩 PK，嗯，来来来，你说，来，第一个， 两个人尬上了。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不是电脑，是那种在那个 老虎爸， 对，因为机场放那光盘， 嗯， 然后用那个叫什么摇把， 没错没错，插的那个， 嗯，当时觉得那简直是童年最好玩的游戏， 还可以两个人 PK 是吧？ 对， 我终于有发言权了， 我赢你一局啊，是不是吧？ 对对对，嗯，然后呢？再长大呢？再长大呢？ 再长大有了电脑之后，游戏就多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扫雷，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玩， 扑克牌， 然后还有吞食鱼。那时候 啊，玩了大鱼吃小 鱼 那个，哎， 上瘾上瘾那个游戏，嗯， 下一个 种菜， 对，还有红警，我 玩过 的时候，你也玩过，这个也 玩 过， 啊，当然 玩 过啊，对啊， 天哪，厉害， 我很厉害的，我跟我哥，嗯，抱拳了，老铁， 抱拳了， 当时跟我哥，我们俩经常玩这个的，嗯，还有吗？接着， CS， 哎，嗯，这个我玩过， 男生都爱。 几天，但是就是我总之把自己玩恶心，对，头疼。对， 你玩的级别怎么样？当时 我 CS 那必须厉害啊！ 哦，就喜欢这种说，哎，玩的怎么样的时候必须厉害，这种自信啊，这是自带闪耀的光芒 的。这个就有点像吃鸡，稍微雏形版的吃鸡版吧。 嗯 ，FPS 打枪嘛。 嗯，那现在吃鸡呢？觉得自己玩的怎么样？ 吃鸡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玩的时间比较 非常自信，不错。有玩过摩尔庄园吗？ 玩过、 我当时超厉害的啊，我是我们那儿扛把子的。 真的、 对， 我记得小学就 超级辣 目，一个那个庄园就一个帮派，你知道吗？ 对，我就是 就约一个时间集体一个班走在路上。 对，我们当时我们小课组就是一个帮派、然后我当时还当过带队的，给他们全体冲那个超级辣目， 肯定成失败了吧， 觉得 全军覆灭。 没有，觉得自己是全世界 退出游戏界 庄园上的霸主。 对，觉得是庄园上的霸主。 哎，听你们聊得这么兴奋啊，就是 童年的回忆。好， 对，这不是吃鸡就不算童年的回忆。你再说这些网友们就要拍砖了啊。就是大家可我觉得可以这样啊，就是博虎咱们是一个啊年轻人交友的平台，我觉得下一次咱们可以组织一个在节目中组织一个吃鸡的一个 PK 赛。 吓死我了，你弄个 以游戏会友好不好？ 对， 我们其实上周六我们请到了两个小伙伴，也是传媒大学的两个同学哈，他们也是来到节目中大聊这个吃鸡游戏。 没错， 看来你们啊可能棋逢对手，可以稍微的较量一下。改天可以把大家叫， 通过那期节目种草的安利的 啊。那现在开始玩了吗？ 啊，并没有 啊，我以为 会头晕， 我以为玩了十分钟就删了，发现自己没有这个智商啊。好，我就觉得玩游戏我是没有智商， 要给我两 没有这个游戏智商，所以玩不了啊。刚才就是聊得这么兴奋，那你现在觉得你就是玩吃鸡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收获呢？除了说这个分儿比较高之外。 其实我觉得现在玩游戏并不是在玩这个游戏本身，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和朋友在一起，他就像、他就像下班下课之后一起打篮球一样。其实重要的不是游戏， 增进友谊的一个， 而是和朋友一起玩游戏。 友谊， 对，看来是不仅是就是独乐乐，而且要众乐乐，一起玩啊！大家要一起嗨才最重要。 我觉得童哥有点失望，他刚才一脸坏笑，以为说不个爱情什么的。 对呀、就是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咱们要赶紧展示这一趴哈。接下来要应各位网友的这个提议，咱们要接下来要展示街舞了，好不好？因为咱们节目时间确实有限，所以要在尽量短的时间之内把文豪的各个方面都要展示出来。 赶快给我们大家呈现。好， 就是应着呼声，咱们赶紧来到表演区，好不好？来，文豪现在移步我们表演区，灯光闪起来。 他跳的是 酷酷的 boy 啊， 秀一下， 对， 小秀一下。 好，我反正是非常的期待哈，既能唱还能跳，我觉得这种唱跳俱佳的人是非常有魅力的。 而且他跳的这个舞蹈叫 breaking， 对， 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舞种。 那所以咱们来看看吧，看看之后就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子了。 好， 开始吧。年轻人怎么这么厉害呢？ 看得我腰疼。 文豪先来我们的这个嘉宾区啊。 哎，谢谢，辛苦了。 对， 我们今天也不是特别的热， 这个、一看就是专业的，绝对不是说这个就是两三天能练成的啊。就是你平时是就是一直在练，还是在这个学校里的舞团？ 哎呦，其实，有点喘， 有点喘。 我们歇歇。 学这个其实是在我初二的时候。 那学了挺长时间了。 这个舞蹈和其他的一些舞蹈不太一样，因为很多这个 breaking 啊， 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 是什么样子呢？ 是什么样子呢？我来说一说， 有节奏了，开始 说一说，因为它有很多地下的动作，就俗称叫大地板啊什么之类的。 我看你一直在地上趴着， 这个的就很容易受伤。 哎， 其实。因为这些场地有限嘛，所以有一些就比较高难度的动作， 有点受拘束， 高难度的动作就没做。 是不是摔过几次？ 受过伤吗？在练舞的过程中？ 受过很多次。 那其实就是从初二 到大二，这也中间也过了有六年的时光了，一直没有断这个练习，那中间也吃了一些苦，然后受过一些罪，那你现在还在坚持，还在就是一直在这个练习，对吗？ 对， 真的是特别热爱舞蹈。 对，其实真的是一种热爱。其实我觉得我其实真正热爱的东西是不多，就那种你能时刻把它放在脑子里面，它就冷不丁的就出来，你就时时刻刻想着他的这种事情。真的， 他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增味剂和灵感。 对， 你会不会觉得一个特别懂坚持，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喜爱的事物，特别喜欢爱的人，能够一直坚下去的男生特别有魅力？ 对呀，这不说啊，最认真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 对，今天文豪一直在给我们增加他对他的好感度。所以现在在跳完舞之后呢，我们看到又一波的小礼物又刷起来，再次感 谢 大家对文豪的支持。 谢谢 那最后呢，我觉得时间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55，我们最后还是要文豪公布一下他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咱们以后还会继续邀请你来节目，展示你更加有高难度或者说爱情这一板块。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听，今天注重展示你自己，好不好？好，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QQ 84261858。 好嘞， 84261858。 文豪一来，这个孔凡雪的记忆力都变好了呢。啊，再次感谢大家， 不才， 能够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博后点球箱，也再次感谢文豪，也期待文豪下次再有时间来到我们的博后点球箱，展示你的个人的魅力，好不好？ 好， 在明天节目中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 不过是生命成本。